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姐姐，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回来我们的吹爆喇叭二了。 我们又回来新一集的吹爆喇叭二了。为什么圣奴这个礼拜没有吹爆什么东 西？吹爆没有啊，被人吹爆有。 有被人吹爆那么开心啊？ 是啊。 开不开心，高不高潮，过不过瘾啊，真的。 爆完就借了咯。 爆完就借了。哦、so, 一晚爆几镬今天要。 其实呢，即我现在开放了这个 Facebook 之后呢，很多朋友呢问这些很搞笑的问题呢，真的不是很懂得答。即譬如呢，有人呢是这样问我几多岁呢，跟着我说我33啫，咁你其实都吓话俾我知大定细就得㗎啦，咁样即问埋啲咁嘅嘢呢，真係好难答喎，你真係好阴公㗎你班友。咁但係就即係几好笑啦，几个人啦。同埋呢，有啲听众呢喺度问呢话我哋好似好耐都冇讲过，真係话男人碌嘢插入女方嗰度，女方会觉得系点样嘅感觉啊， 嗰个 feeling 系啦，甚至会唔会 feel 到射嘢嗰种感觉啊，咁嗱呢一样嘢呢，我哋呢就留返下一次再讲下下。 嗯， 係啦。咁但我哋今次嘅 topic 系乜嘢啊？ 今次 topic 等我一阵先。就是因为在这个 Facebook 呢，在这个 Facebook 的留言版，我想讲我是阿晴不是阿林哥。我到不得阿晴你嗌嗌我先。 是阿晴 到，我是到了啦，我是到了啦 ,ok? 我一定要讲这件事先，好继续。 是啦，但是为什么大家要将阿晴和阿林捞乱的呢？ 都挺难捞的其实。 是啊，真的很难捞的。 我讲我难捞啊。 好啦，讲返今日 topic 先，咩嚟㗎老生 ?Halloween, 咁都係讲啲好多人驚嘅嘢啦。 Halloween? 咁都俾你搭到上塊面度。 虽然近排 Halloween 气氛浓厚啫，你唔使就讲埋你咁样嘅嘢嘅。 係囉。 有啲僵尸会出现㗎嘛。 僵尸。 周街都有㗎嘛。 僵尸周街都有就係、是。 血啦、啊！其实你都梗有一个，梗有一个响咗紧噶啦，你唔知啫，只不过 咁一定有。 喂，但系我真系想问下你，会唔会帮女人买卫生巾啊？ 哦，有啊，真系， 真系有啊！ 但系我第一次系买错咗咯。 我唔系嗱，我好想知道你买错咩先？佢叫你买卫生巾，你买咗安全套？ 唔系，佢话系咯，咁佢 M 嚟嘛，咁啊要买卫生巾，但系我搞错咗啲系咪护垫啊？系啊， 哦，我知啦，你见佢最平嗰个咯， 唔系啊，唔知见到有广告买啊嘛，咦，咁我话是但啦，有广告，咁佢又好似唔出得街咁样，咁我咁啊，跟住佢拎到翻上去，咁啊，哎，佢话买错咗，今日话咁点啊？ 你梗系是但啦，唔系你用， 你谂住系攞嚟救命嘅老细。 咁佢话，哎，跟住冇啊，佢话 一沓咁样 沓起，煎两张用住先，跟住自己落去买咯，跟住 真系阴鬼公，阴鬼。 跟住佢指导我点样系。边啲系真系 M 嚟要用，边啲就可能平时就会用嘅护垫咯。 同你一齐去买， 真系攞命。喂，但系其实你知唔知道月经系咩嚟嘅先？ 小学已经知系咩嚟咯。 即系咩啫？ 即系咩啊？ 女人每个月流啲出嚟嘅冇用嘅淤血， 废物。 我第一次知系点样知咧？唔系。其实咁我小嗰时其实已经即係譬如食完饭咁喺屋企都会帮屋企人抌垃圾㗎嘛。咁啲垃圾袋呢基本上就抌嗰时就冇包好嘅。咁成日都即係硬係每个都会见到咦点解 有啲红色嘅嘢嘅呢 有搭好厚嘅纸巾类似咁嘅物体啦。 你拆开嚟睇呀。 好驚。 唔係拆开可能即係我媽媽咁樣冇乜手尾咁樣啦， 哦，即係 就咁冇包完咁啊，抌咗就抌落垃圾袋就算啦咁樣。 哦，咁跟住你知啦，永遠啲嘢咧都會攤翻開噶嘛，即係你捲住都好啦，你以為黐得實係黐唔實噶嘛。 跟住話流血，哇咁大鑊咁樣，跟住我又冇問阿媽喎，跟住我喺個日常問即係。即已经喺望佢，究竟你边度流血咧？ 夹阿妈喺度， 唔系即系咁我咁流咁多血实有伤痕噶嘛？ 即系你冇家姐啊、细妹嗰啲嘅？ 我冇噶，冇噶，冇噶。 哦， 我有细佬噶咋？ 唉，唔怪得知啦。 咁我都知道你有细佬嘅。 跟住到后屘系唔知几小学几多年级咩健康教育啊，跟住先知哦，月经就系呢啲。 但好多男人对嗰啲血咧系好罩忌嘅、 哦。系啊， 吓、啊，即系话说咧，其实咧我 friend 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噶啦，就话最忌见红。如果咧同啲女搞嘢咧，好唔小心地咧见咗红之后咧，佢咧就黑运噶啦。所以咧，佢咧就唔可以见红嘅。咁佢咧就试过啦。你知啦，有时啲嘢未走嘅时候咧，咁、你个女仔以为系走咗啊嘛，但系可能 系、 啊，督佢几督咁又嚟噶啦嘛。咁咧变咗咧，佢做完之后，哇，一床都系，哇，真系即刻阳痿啊！ 唔系、啊啊，如果佢以为走咗，即系可能去到得翻好少嘅时候。应该唔会一床都系嗰、一下。 唔系啊，但系可能真系个女仔以为自己就唔知咧，可能佢有啲病，我唔知啦。咁但系一床都系，跟住吓吓死啊，真系。 哇，真系好恐怖嘅，如果真系咁样。 乜唔系代表嚟紧嗰时即系搞得噶啦咩？ 嚟紧梗唔系啦，你知唔知嚟紧嘅时候搞你都系会有怀孕嘅机会噶？ 系啊， 因为你 即系个机会低啲，但系会有嘅。 系啊，你唔好以为吓。月经嚟到就疯狂中出先得噶，大佬， 还点都系啦，一劈劈啦咁。 我咁咁谂法，即系第一有 M 嚟，即系代表成年啦，系咪先？咁即系搞得啦。咁其次就系话， 未成年都搞得嘅咁有， 继续啊。 其次第二点就系、是， 喂，大佬 M 嚟就成年，大佬。有啲细路女八岁嚟，我成年啦。嗱、我哋唔可以灌输呢个知识俾啲细路女啊。十二岁嗰啲咧，各位男听众，你哋要听住啊。十六岁以下咧系唔好噶， 好危险啊， 系好危险噶。 当时年纪细咁，真系有啲愚昧嘅谂法啦。第二即系话，喂，有 M 嚟，咁即系以前就觉得应该冇咁易中招噶，咁样咯。 不过其实你话即系 M 系淤血系啱嘅，从中医角度嚟讲咧，佢真系当你哋系淤血嘅，但系咧、就响西医角度就话系咩子宫内膜啦咁。咁如果咧即系你月经不调啊，各样嘢咧，咁你就会有一啲经痛啦。阿晴有冇经痛啊？ 有噶， 但系唔系嗱，系啦。呢、這个就要问你啦，因为咧我就听阿妈讲嘅， 系 阿妈话嘅， 我知你讲 嘅，系啦，佢话我因为我而家有经痛嘛，跟住话。唉，得噶啦！你阵时结咗婚就冇噶啦。跟住我心谂，唉，几时先结咧？唔知啦吓，由佢啦。咁啊，但系之后话我妈，结咗婚就冇啊。跟住我就心谂，唔通插得多啲，通畅啲，所以就唔会有月经痛， 畅通啲系嘛？其实唔系噶嘛，系话嗱，其实咁样嘅嗰阵时咧，我做女嗰阵咁计啦，做女嗰阵咧，其实就唔系好痛嘅啫。反而咧，啲人其实系话生完之后咧，就冇咁痛噶嘛。但系我系生完第一个咧，就好捻痛，即系痛到啊仆街啊！唉，即系总之就系无心工作啊，坐喺度可以唔喐啊，即系或者摊喺度，甚至乎系要摊喺度嘅。咁但系生完第二个啊，而家又冇乜嘢咯。 但系点解会系咁嘅咧？ 啲人就系话即系有啲人就讲，佢话你未有个 B B， 即系 B B 咧就会将你个子宫撑大咗，咁就学你话斋畅通啲。但系我就唔明点解个 case 系咁咯。 哎呀！ 但系生完之后隔几耐先会离翻嘅咧？ 生完即刻嚟咯， 生完 嗰啲其实嗰啲就唔系叫 嗰啲叫恶露， 嗰啲叫恶露， 系啦。 但系就 所以你就用嗰啲护士牌嗰啲箭咧，哇系净咧厚到咧掟死狗嗰啲护士， 嗰啲好在佢够厚嘅。 但正即系我嘅意思，即系话正常咁，你生完即系正常，跟住之后第一次嚟即系唔好讲话你头先讲嗰啲啦，系隔几耐噶应该。 哇，呢、這个 你话你生两个，你冇理由答唔到。 因为等我谂下先，好似两个礼拜，唔系两个礼拜，六个礼拜，即一个月零两个礼拜。 不过啲男听众而家听到呢度系咪真系好惊咧？已经，但我觉得唔得，你要冲破呢个思想咧，因为你真系要认识女人嘅身体，因为你点西啫，系咪先？ 要了解多少少。 系啊，需要了解多少少。你都想知道，如果你嘅女朋友有经痛，你点样呵护佢噶嘛？ 系啊系啊， 唔系啊，唔系、女朋友嘅，咁阿妈咁样使唔使照顾啊？ 阿妈话会噶啦嘛， 唔系啊， 阿妈已经俾人督噶啦嘛，成日老豆，所以唔会有经痛噶。 唔系啊，有啲人咧，即系唔系有啲人啦，基本上我屋企人啦，即系临更年期咁会收经噶啦嘛。佢话临收经前后几年咧， 会系好，即系有时会系好痛噶。咁啊，直到临尾咁样，可能临尾我嘢又仲劲痛一镬，跟住先至收噶。 如果劲痛一镬，跟住先收， 好惊我，搞到我好惊咯。 其实如果你话即系更年期嗰段时间，女人系好痛苦嘅。我听我啲阿妈啊、阿啲阿姨啊嗰啲讲咧，系可以嚟一个月噶。 哇，唔系啊， 即系乱晒龙噶。 哇，唔止啊，佢哋话即系嗱，你谂下佢嚟一个月系狠狠声嚟，狠狠声咁嚟，即系仲犀利过可能生完嗰啲恶露。咁你谂下几狠？ 哎呀，好惊啊，真系好惊啊。 系啊，好惊啊。但系咁我调翻转咁讲啊，圣女你。第一次嚟几岁啊？ 我第一次嚟，其实咧好搞笑啊！咁话说咧，我嗰阵时咧就系、是小学然后转中一咁个暑假啦。咁有个同学仔咧就生日，咁跟住就去个同学仔屋企，咁好似上嚟咁有啲嘢少少咁，跟住咧因为好近嘅啫，都系跟住翻到屋企咧，跟住就咦？咁样，跟住我已经知啊嘛，又上生理常识堂啊嘛，跟住但系屋企冇跟啊嘛，跟住又问老母阿妈借跟嚟啊，跟住又俾嗰啲真系又掟死狗跟俾我，哇真系厚到咧， 顶住当先啦、 啊，唔系阿妈嗰个年代系用嗰啲咁厚， 系啊，佢真系用嗰啲系好厚，即系冇呢啲咁嘅灵感笔特薄咧，我最记得咧嗰块嘢咧蓝色嘅，然后跟住咧好似成一 cm 厚度咁样嘅。 啊、差唔多啦，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差唔多。 系啊，但系即系佢都有个黏贴啊，但系个黏贴系点样咧？即系而家啲黏贴就好靓一块啊嘛，佢黏贴好似咧双面胶纸，但系咧仲要系最幼嗰只双面胶纸咧，贴两条双面胶纸喺后边嘅嗰只咧，哇，真系攞命，然后跟住嗰啲又冇护翼咧，跟住又会漏。 嗰阵时冇护翼噶嘛，嗰阵时兴，净系得夜用有护翼咯。嗰阵时用， 但系咪自己识戴噶啦？即系上完嗰个咩生理常识堂， 识噶啦，识噶啦。我呢啲好醒啊嘛，我净系话阿妈，唔系，我系有问阿妈，我话阿妈咁样系咪即系叫离嘢啊？ 攞住条底裤俾你睇， 我阿妈咁啊，即系叫离嘢啊？跟住佢 话 系啊。 哎呀，我唔系嗰阵时，我都我查下噶啦。嗰阵时我又系好似升六年班，升中一，即系大约十一二嗰啲啦，嗰个年纪啦，就好似真系暑假嚟嘅。嗰一日我系喺屋企，我好记得噶嗰日好印象深刻。咁嗱。好老实，我都有上嗰啲卫生嗰啲常识堂 性教堂啦，我哋上集讲嗰啲啦， 系啦，咁我都有上嗰啲堂嘅，但系我第一次嚟咧，我好惊咯， 点解啊？ 阿妈，我好惊啊，死啦，系咪啊？跟住佢话边个都唔系噶，系嚟就嚟噶啦，咁我哇，可唔可以唔嚟啊？我好惊啊，咁同我妈讲，我妈闹我，你低 B 啊，我好惊啊，跟住佢话。你低能嘅要你嚟啦，跟住我话咁嗰阵时咧，嗱我就要我系冇问阿妈借噶，因为咧我仲 package 有啲 package 用， 嗰啲 卫生所嗰啲， 系 我有 package 用，跟住我问阿妈我要边只先， 系啦，我唔识用装用装， 唔系咁佢有写嘅，我识字嘅，咁但系嗰阵时都系有翼噶啦，嗰阵时用，但系咧阿妈买嗰啲通常都冇翼， 系阿妈买啲冇翼噶，完全 平啲啊嘛嗰啲，阿妈已经打晒笑到明显， 但系已经好好噶咯，暑假嚟。 系暑假嚟噶，即系 如果唔系翻学嚟，好理气咯。 哎呀，好在咋，但系咧嗱，就算我而家咁样讲，即系话好，你觉得我第一次嚟暑假嚟好开心啊？咁圣女有冇试过一啲磨生生嚟啊？ 咩磨生生嚟？我即系有病嚟啊？ 唔系啊，无啦啦，即系其实咧嗱，你开头嚟即系少女年代嚟姨妈嘅时候，其实佢唔系固定廿八日，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磨生生咁嚟啊！ 都有噶， 系咯嗰阵时你点啊？ 咁咪遮遮掩掩翻屋企咯， 遮遮掩掩翻屋企， 随身随书包都有带定一包 咁。你唔系365日摆逼包包摆定一包咁？ 就算你一包，你已经扑一声坐就冲咗出嚟噶啦嘛？ 唔系，其实最恐怖嗰下咧就系起身，跟住你 feel 到涌出嚟咯。 咁起码你随身有一包咁样，可以即刻。咁样冲入厕所 唔系啊，即系你随身有一包就一定硬噶啦。但系你即 吓唔系喎， 唔系啊，你可能着坐即系连嗰啲糖咧，你有啲糖系连住两糖噶嘛， 三糖啊吓， 咁你唔觉噶嘛？即系话真系起身 block 咁样，跟住就成马骝啊！真系 咁你谂下起身 block 嗰下都好啊，就系有阵时咧开头我记得嚟嘅时候。 可能身体好啦，咁就其实唔系好觉得即系会经痛啊嗰啲，因为细个啊嘛，你明唔明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你唔觉得痛啦，系去到点样先知咧？即系可能我系可以唔系成日，即系唔系每个小息我都会去厕所嘅。咁我就会系点样咧？我已经系 feel 到湿咯。我真系唔想咁讲，好似好核突咁，但系我真系希望啲男听众唔好呕啦。但系其实系开始 feel 到湿啦嘅时候，咁你谂下几咁严重啊？ 已经渗漏啊！ 系， 其实我以前读书都有留意呢啲咁嘅嘢，咁好假。 咪住，你留意啲同学仔啲困啊？ 都系噶，有时一点咁样咧，跟住点解咧？上堂咧咁。实会有啲人咁啊，借尿遁咁啊咧，即系唔系好想听书乜乜物物嘅。咁、通常啲无论阿 Sir、Miss 都好咧，女仔系一定会俾佢去噶。 系啊， 男仔就话做咩啊？你 忍下啦， 小声，冇去厕所咩？ 系啊，会闹噶， 咁样 会闹噶。 个 lunch 完咗，咁啱啱完咗啫，做乜又要去厕所啊？咁样样咯。 嗱，咁我又讲翻你呢个心态啊。嗱，你呢个心态即系阿 Sir、Miss 咁样，其实系正常嘅。但系咧，响我嗰阵时读书嗰个年纪咧，我系好少真系话，即我就算我唔系姨妈度咧，我更加唔会响堂中间举手要去厕所，因为你唔系都俾人讲到你系。 冇错。 所以系一定唔会嘅，你真系到嘅时候，即系除非真系好似我咁，哎死啦，湿晒添咁样咧，咁就唔同。 最搞笑就系有次，即系佢系我个同学系根本谂住举手去噶，啱唔知 Miss 定阿 Sir 都冇讲话俾唔俾佢，佢已经系行到门口，跟住话你去啦去啦咁。 系女同学嚟嘅， 系女同学嚟嘅。 尤其是啲阿 Sir 更加系唔会刁难啲女同学嘅，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有咩事又即系又呢样嗰样啊，咁样啲阿 Sir 就唔会好受噶啦。 真系惨。 但系间中都会见到啲人嗰啲群咧，有可能真系一 系一笪笪啦，系我女校特别多啦，系咯。 系啊， 系啊，真噶。同埋尤其是你白， 有冇试过失手过？ 由白色校裙的确凉嗰啲咧，好艳噶嘛。 系啊，我大佬中原一点红，我唔艳啊，系咪先唔艳啊？我试过失手过一 次，好在 我好似唔知两三次。 我仲要系失手到我唔知道我失手咗，翻到屋企先知嗰啲咧，大得一点咯。 咁都 OK 嘛。好啦，我哋讲呢啲咁嘅细个嘅嘢咁啊，我哋过一段落先啦。我哋等间讲翻大个究竟嚟经点样惨法。 好。 今晚约咗阿 Larry 同 Adam 食饭，唔知喺边度食好咧？ 大镬啦 ！Jumpy 同埋 Larry 今个礼拜六嚟食饭，屋企得个微波炉，究竟整啲咩餸好啊 ？Jumpy 同 Adam 唔使担心，我哋留意 Mobile Radio 嘅节目《我爱厨房》，咁就解决晒你哋所有问题啦！ 好嘢！ 全城热爆 iPhone。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好啦，又翻翻嚟吹爆喇话而咧，我哋头先讲到咧，即系啲 M 嚟到又唔知咧，好鬼尴尬。 青春期嗰期啦， 青春期嗰期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又想讲翻啦，除咗呢一个觉得咁样尴尬之外咧，其实实际上面生理上面你有咩感觉噶？我啲生理感觉就好强嘅，即系会觉得个肚腩真系会大咗咯，同埋咧我月经前后咧，即系虽然咁老都好，都会有啲暗疮嗰样嘢咧会有噶。 诶，唔好讲我一二三四，我试过四个月。同四个月生埋同一个位， 哇，好恐怖咯！ 系啊， 仲有好似话个胸都会大咗噶， 系啊，其实个胸都会大咗噶，真系，即系呢样嘢好似大咗咁样咧。 哎呀，仲好似我讲翻个古仔俾你听，一个老人家同我讲嘅，即系老人家嘅定义咧，即系可能讲紧四十五十零岁噶啦，佢已经，咁咧佢咧系同我讲，你知唔知讲咩？佢嗰阵时咧扮晒嘢咧，就话，我讲啲嘢，不过有少少咸湿，我想吓，我行过你啦，咁即系当然我系唔出声嗰只啦。 系啊，你梗要做后辈噶嘛？ 系啦，我啲后辈晚辈请教嘅啫嘛。跟住话，你知唔知啊？我逢亲你嘢啊，我老公之前都知嘅。跟住我话点解啊？咁即我梗系知咧，我系女人啊嘛。跟住我梗系扮苗问佢点解啊？跟住佢话，嗰粒嘢都硬啲啦，咁。就系咁啦，所以佢我话系嘅咩咁样咯，我唔会咁、啊、样咯， 胀啲好揸手啲， 系结实啲，我觉得，同埋嗰粒的真系硬啲， 即一料已经 硬的， 唔系佢个硬度都已经系硬啲嘅，我觉得， 但系。 但系即系咧，其实咧呢、這个月经嘅时候咧，真系会觉得好似个人醒过，好似一个米芝莲轮胎人咁样咧，系长大咗嘅。我觉得自己系 即系不论肚腩同个胸， 系啊，即系好似。除咗呢个 friend 话硬我之后，即系成个好似胀大咗，块面又胀大咗，只手胀大咗，样都大咁样咧。 我最觉得系个肚咯， 即系好鬼恐怖，同埋咧最攞命嗰种感觉咧，就系咧好似咧有个唔知咩无底心动咧，响自己个下体嗰度咧， 硬系想索，硬系想索噶 喎，搞下咁样咧。 咦，咁都系噶，但系咧有啲女士咧就话咧嚟緊嘅时候呢特别想嘅，你系咪呢隻？ 我唔系，我都话前后囉。 我就前后就麻麻㗎啫。 系 囉。即系嚟嘅时候呢以前都会想嘅，但系而家就真系少，唔想添喎直头。 但系头先我哋问个老生去撞红啦，咁你会有冇试过真系话嚟即系前咁好想要跟住撞咗红啊？ 即系点先？ 即系你话月经嚟之前好想要，跟住原来 插插下， 问题啦，跟住嚟咗啦，咁样 插插下，一条血棒咁出咗嚟啊！未， 吓， 真系未，咁多年都未试过。 我就真系试过月经后，跟住以为冇，跟住咧搞到成床都系啊！ 我真系未试过，因为我经后咧就嗰个性欲系低啲嘅。我系真系经前咧，真系学你话斋，真系无底深潭嚟噶， 真系无底深潭啊！ 你继续啊， 通常系即系呢个时候容易啲嗌交噶，同啲人 吓点解啊？ 啲人话会脾气会即系恶啲啊，臭啲啊咁样。 因为其实咧，月经系即系血啦，血咧、如果中医角度嚟讲咧，系个肝引起嘅，系关肝事嘅，所以咧肝又系咩咧？肝嘅情绪就系、是。怒火啊嘛，所以咧啲女人月经嘅时候咧，会成日喺度发敏感啊，发怒火咧，系一个好正常的。 其实 容易啲俾人激嬲，我觉得系咁样，容易啲俾人激嬲。譬如可能平常咁样，算吧啦，系咁捻样噶啦，咁样。但系一嗰下咧临嚟之前啊，跟住就会搏咯。定喎、啊，即系会搏翻佢啊，跟住个人又好扯火啊，咁样咯。 其实我估会唔会系即系可能有啲人痛啦，有啲又厌闷啦，即系跟住就好似即系搞到个情绪好鬼烦咁样啦。 你嘅意思系咪食唔饱？因为食唔饱所以脾气暴躁系嘛？ 又要又即系好似又想食咁样，但系又好似冇理由咁叫个男朋友咁样咩噶咁样，自己又即系喂污糟喎咁样咯。 即系嗰个嚟紧嘅时候，我就唔系好大只嘅啫。 我以前听啲人讲话嚟紧，跟住都搞咧。其实男仔就可能冇乜嘢，女仔就会好似容易啲感染细菌。 系因为好多菌嘅，其实你月经已经系一个将你个子宫系开放咗噶嘛，其实比平时张开咗啊嘛，你啲菌系容易啲入噶，你仲摆碌污糟嘢。 同埋你嗰啲血咧，系即系其实系一个细菌嘅温床嚟嘅。同埋即系有啲甚至乎就系话，其实冲红得点解唔想冲咧？就系、是、因为越知得多呢一方面嘅知识咧，就越唔想冲咯。 我其实喺度依家喺度谂紧，哇！如果喺M 嚟，跟住喺度浸浴缸，仲喺浴缸搞埋， 呢啲咪血染的风采咯， 摩西过红海啊， 好想死啊， 真系 OK 啊，我觉得呢两句， 我真系完全想死啊，真系，但系。如果咧嗱，真系嘅，你有经痛啦，咁你会点样预防啊？ 预防 或者即系。点样去排除自己成个米芝莲轮胎人咁嘅不适呢？你会做啲咩嘢呢？ 我啊，其实我冇乜得点样预防喎，即系点讲啊？ 即系你会唔会做一啲嘢舒缓？即系譬如我都想讲俾即系各位男听众知，话你女朋友几咁辛苦啊，几咁乜嘢嘢咧？咁你其实咧系要去帮下佢咯，即系我就会即系譬如敷下暖水袋啊，即系平时可能做下啲脚底按摩咧，咁佢有帮助噶，其实系会。 有啲人就话去食白凤丸咯，临嚟之前食一食咧，即系譬如可能你 sense 得到，应该听日或者后日嚟嘅，咁你就可以食一食，咁嚟嘅时候就通畅上， 但系 食白凤丸 其实系一啲荷尔蒙嚟噶，都唔可以乱咁食噶。 但系一啲啲人咯，我就真系未食过。 我妈以前成日都食噶。 因为有啲人话咧，就系食完白凤丸就冇经痛咯，但系如果食咧就即系一唔食咧就会经痛得好劲。 同埋我觉得哇，点样预测到即系可能两日后嚟，我真系唔得嘅。 你好唔准嘅咩？ 我真系几唔准噶，即系可能我系例迟七唔系二一至十日不等。 哇，咁恐怖嘅， 一至十日不等， 嗱，因为咧根据呢一又系中医，我做我其实我好最中意。根据中医讲法咧，其实咧呢、這个即系都唔系中西都咁讲，每一个女人咧系有400粒卵子嘅。咁咧，因为咧你咧嗰啲其实系一啲女性荷尔蒙嚟噶嘛。咁你越令到啲卵子越迟去用晒佢咧，咁你嘅青春咧就可以更加延长啦。所以咧，我哋啲教科书咪成日教月经周期28日咁样咧。其实呢个 concept， 咦，咁我有机会咁、啊。 其实呢个 concept 系错噶。即系咧，因为咧，你个心谂成日谂住月经周期28日，就个个都搞28日。其实你系可以，譬如30日啦、31日咁，系一个周期都系一个正常。 咪住， 系啊系啊， 我识得有啲叫做听过啲叫咩叫四 季 经，系啊， 哇， 咁我啲咪哇长年都咁后生， 咁又唔得噶， 因为其实嗰啲系病变嚟噶啦， 系啊，因为你 即系唔正常 嘅，即系佢个周期性，譬如好似我咁迟10日咁样计啦，即系28日加10日，咁咪38咯。咁譬如你每一次都可能系35至38嘅，咁你咪叫正常咯。咁、 啊、 你突然之间，譬如可能一季季咁样就 一年嚟四次噶， 系啊，嗰啲 又悭好多， 交水费啊。 但系通常嗰啲咧系如果一年嚟四次，佢系一次嚟好耐，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即系好长噶，系会嚟到。 我都试过一个荷尔蒙失调，大家唔好睇小呢一样嘢，其实系。嗰阵时我嘅荷尔蒙失调点样知咧？我一嚟嚟一个月，每次嚟的多，即系唔系， 即系唔尽啦，你知道？ 嗱头嗱讲真嘅，痛咧就其实可能真系痛嘅话系头一两日痛嘅啫。 嗯， 咁嗰两日都几开水喉式噶啦。 哈哈。 咁跟住第二三四日，即系慢慢少慢慢少嘅，我就唔系嗰一次荷尔蒙失调咧，就系好少好少好少，就但系就嚟足差唔多3个礼拜。 哇！ 跟住停一个礼拜又嚟。 哇！ 咁你谂下几痛苦？ 不过我就试过咧，睇中医嗰阵时调理，可能个中医用嗰个药重咗咧。 嗯， 哇，洪水滔滔不绝， 系咪谂住等你快啲嚟，快啲完啊？ 唔系啊，但系咧嚟咗成六七日，洪水都滔滔不绝咁咧， 好虚噶咯。 哇，净啊，系啊，去到晕咁滞啊，真系想死啊！ 但系如果你话荷尔蒙失调啲，系咪佢有帮助噶？ 有帮助，我唔明白你呢个问题、啊。 即系你头先话睇中医啊嘛， 有噶， 系啊， 其实中医比西医好啊。 其实咧，佢都系因为肝郁啊，各样嘢咧，佢、通常咧都系俾嗰啲咩加味逍遥散嗰啲咁嘅嘢俾你噶啦。同埋咧，即系中医就算你平日都好啊，饮下啲四物汤，而家台湾都有一啲好直头系一包冲剂咁样四物汤、都可以好方便喺网上面买到啊。 但依家有啲咩必利痛嗰啲咧，其实有冇效噶？ 冇用 经痛配方啊！ 必利痛经痛配方咧，嗰个入边嗰啲字咧，你对下正常必利痛咧，其实都系一样同样嘅嘢嚟， 即系同样嘅成分噶嘛。 即系噱头嚟，又整多个 product 出嚟呃下人钱。 我咪可能有加多减少咯，啲剂量。 同埋你有冇睇过一个台湾嗰啲文咧话咩？经痛时不要吃必利痛，一个必利痛残留在你身体五年。 系啊系啊，有呢啲嘅 email 之前收过咯。 吓、即系佢嘅意思就系话咧，因为咧嗰啲药咧系会好劲噶，好强噶，所以就唔好。佢话如果经痛咧，其实应该要饮嗰啲补抗力嗰啲嘢，因为咧经痛咧就因为电解质， 仲要稀释咗 个。系啦系啦，因为电解质嘅问题，所以咧就系、是、要饮，即系要饮翻补抗力就冇事啦。 哇，唔怪之我个 friend 成箱咁入货咯，次次去亲 supermarket 都起码落。冇成箱都起码十支到嘛，拎翻屋企咯。 但系其实嗰啲男士真系要听住啦。如果你话真系要解除经痛嘅嘢咧，其实都唔系话冇有啲好平嘅，就系、是、你、即系叫做系话可以响嚟经可能差唔多三四日咪又完，但系又未完晒嘅，咁、就咧煲啲叫做红糖加姜嘅嘢俾佢。其实红糖系咩嘢咧？就系嗰啲点讲咧？即系啲片糖啊，但系咧佢咧系有一只比较深色啲嘅，叫蔗糖咁样嘅嘢咧。咁咧就即系我谂呢个蔗糖啦，就搣开佢一半啦，咁跟住就整几碗水，然后跟住加片姜咁样，几片姜落去咧。咁 甜甜地辣辣地， 系啊，甜甜辣辣地饮咗咧就会好啲啊。咁我尤其系禅时我都有饮下，都 OK 嘅 喎。 都 OK 嘅， 系啊。 等我试下先，因为我 但系 咧嗱， 你就唔好第，你就咧要你知道好似。咪白凤丸饮，你早两三日嚟去饮，又或者你系完经差唔多三四日之后，你想嗰啲血淤血排干净啲去饮，因为如果你咧响月经第一二日嚟饮咧，你扑街啦， 因为佢其实佢嗰啲痕气活血感嘅嘢嚟㗎嘛。咁、啊、你又缝缝缝啦。咁、哦。 但会唔会嚟得多早啲走先 嚟得多未必会早啲走㗎。 但呢啲系咪即系当归嗰啲咁嘅嘢嚟㗎？ 唔系。 普通片堂嘛，你唔去街市嘅。 唔知啊嘛，咁、嗯、我就系知有时我妈咁样样一齐落去买餸，咁去啲咩药材铺嘛，买嗰啲咩龟头嗰啲咯， 买龟头。其实你阿妈系最主要系买龟头嘅， 唔系当归有佢嘅作用咯，但系就因为醋啊，未必个个人会 都食得到， 系啦，未必个人会受到。同埋咧，如果即系再咩咧，如果买波特咧，即系各位男听众买俾你嘅老婆女朋友仔咧，有一只鱼人参嘅叫做唔知系啊嗰只系叫做 当归白凤啊， 唔系当归白凤，而系咧 燕窝白凤， 唔系白凤丸嚟嘅，嗰只咧系叫做咧美白去斑补啊。 哦， 嗰隻嘢呢其实呢除咗即係令到你个脸有美白去斑之外呢，係真係有少少调理嘅作用㗎。 即係可以调理到嗰个身体。 同埋呢嗰个副作用，即係唔会话真係有好大嘅副作用囉。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 product 嚟嘅，都系朋友介绍我用我都先至用。 即係用过都 OK。 係我先 OK， 就系真係有少少即係调节到唔系会咁痛。因为我、即係我真系唔系呃大家，我系冇性生活噶。咁我咧就 你系咪而家征求咁啊？我唔系呃大家噶， 所以其实我每一个月我都会有经痛嘅困扰，咁我就自己我尝试研究好多嘅方法去处理咯。 我就知以前阿妈每个月都有一粒嗰啲咁嘅 白凤丸咯， 蜡嘅嘢叫我 系啊系啊， 打开佢，暴力啲打开， 嗰啲咪白凤丸 咯。好烦我食嗰啲。 系啊，其实女人嘅经痛真系好惨噶。 咁你唔系，其实好简单嘅，大家即系可能男听众唔觉得有几惨，就系即系你试下搭条燕麻噶，过一局粒蛋，睇下熟唔熟就知噶啦。 唔系啊，冇噶，不如咁啦，你咧问你女友借条姨妈巾，接少少热水啦，暖暖地嘅水，跟住咧摆喺个下体嗰度，但系你系要贴住，要贴住。起码都，唔好24小时啦，你贴 两个钟啊， 系啦，五六个钟啦，你唔死啊，你真系， 使唔使煲汤啊？你真系， 哇，你讲埋呢个咩啊？ 系噶，都话即系都节目都有讲过，啲菲佣系会攞嗰啲姨妈巾去煲汤噶，因为 新闻都卖过啦， 系因为咧佢觉得咁样主人系会对佢好噶， 好恐怖。但我又想问阿卢生，咁你有冇试过冲红灯？你话你有试过冲红灯啊？ 有。 咁但系你个感觉系点咧？顺畅啲啊？ 好湿， 好湿啊！跟住掹，好掹翻出嚟，好过瘾啊！红肠咁样啦， 变咗。 我由香肠变红肠啊！ 唔系，因为我嗰阵时就知嘅。 阿爸咪啦，我哋几兴奋啫。 因为有嗰阵时就知佢嚟紧嘅，咁啊本来都冇谂住搞嘢嘅。咁但系点知咁啊？好攰咁样啦，咁行下街，咁又跟住就是但啦，即系有间话说有间时钟有啲桑拿房未试过、啊。 哦，原来你就系玩血染的浴缸。 咁跟住咁冇啦，咁上到咁其实真系冇谂住搞嘅。咁我都因为 上时钟瞓觉谂住， 系啊休息啊，咁有人话未上过啊嘛， 哦， 跟住咁我真系瞓嘅，因为我即系我都知道，哇可能一手揦落去已经系红啦，咁我冇谂住咩，跟住咁我去瞓觉啰啰挛咁样，我话你瞓啦，唔好搞啦，唔好即系佢又唔好搞嘅，但系总之啰啰挛我话你做咩唔瞓啫咁样样咯， 你叫你搞我啦，咁我俾啲， 跟住 就系因为你唔搞佢咯，所以瞓唔着， 跟住咪卒之要。搞咯，咁啊又，咁 系咪一床血啊？ 系啊， 血棒咁出咗嚟。 其实我就系曾经试过咁样，然后我就会我好体恤啲阿姐，咁我就会喺我即系唔好咁热开人，我摆枕头底，我会摆翻二三十蚊，因为我觉得系好恐怖，我一定蚀 咗啊， 贴屎佢。 两个套冇用过，蚀咗。 唔系、啊，我又喺度谂，譬如你成条血棒咁样啦。咁有味噶嘛？啲血其实 系、啊、 有味噶嘛， 腥腥地咯。 咁你唔会觉得好呕嘅咩？ 系啊，阳痿啊！ 其实我嗰时床搞一次，跟住冲凉， 哇，仲要搞多次添、 啊。冲凉跟住就我度有桑拿房啊嘛，桑拿房嗰度、啊、你啲冬我嗰时嘅冬天嚟，咁暖暖地啊嘛，又搞一次，跟住系啦，即系喺淋浴嗰度咧，净浴缸嗰度咧，又搞一次咁样咯。 哇， 太恐怖啦！真系， 我想讲咧，如果你真系 period 嘅时候咧，你入去呢个桑拿房咧，我觉得咧啲细菌不停滋生， 系即系种出嚟咧， 系咯，嗰种感觉咧 ，基本上咧，啲人话嚟 M 咧就即系唔好去焗桑拿，唔好去浸嗰啲咩暖水池嗰啲咧， 系啊，死紧噶，咪系咯，细菌散布啊，真系恐怖。 一嚟好似话唔知会嚟得劲好多定唔知点啊？ 我净系知道好菌咯， 系啦，好菌啊， 好菌啊。 非常之恐怖。 我知点解佢要喺浴室搞一次，唔系喺呢个桑拿浴室搞一次。 因为 想你掹翻啲出嚟，掹翻啲菌，我要传俾你。好阴谋论。 哇！但系嗰啲听众听到呢度，系咪已经系惊？ 想呕啊！ 唔系，唔系有啲人想试下。 我哋唔系推介呢样嘅， 真系救命啊！真系。 但系咩话点样讲咧？嗱，因为我即系之前听过啲某啲医生讲啦，咁头先讲咩生 B B 嗰啲啊嘛，佢话咧唔知有啲人话喂人奶咧系咪冇嚟 M 定系唔会有 B B？ 因为我唔会嚟 噶， 系啊， 喂人奶 喂人奶系唔会嚟噶。 哦，咁 即系枕住，譬如可能你恶露清咗，恶露都快清啲嘅。跟住之后咧就一路喂啦，一路系唔会有 period 到咯。 咁咪唔会奶？ 或者可能系几个月先到一次。 咁咪点钟出都冇事。 佢嘅目的系唔想你再继续有咯唔系想你继续种出咯 咁我啲奶妈嗰啲哇咁 同主人搞多几次啊 唔系佢悭好多唔使买 M 巾 条友 所以女人系比男人用得多钱嘅 OK 系啦好啦咁我哋 下一 讲呢啲恐怖啲嘢又讲完啦系啦下一 part 再翻嚟再讲 啲 好嘢系啦 好。 抢答题 ，U Pat Pat 逢星期几做啊？哇 ，Good girl， 布布好叻喎、哦！啊，得啦，大 B 呢题你答啦。咁几多点啊？啱啦，就系逢礼拜一晚嘅9点做啊！仲快啲 call 齐你啲 friend 嚟听。 咦，明明地图上面啊，话左面就系 hostel 啊，行咁耐都未见嘅。 我哋系唔会教你睇地图噶。 哎，先姐，听讲你上次都荡失咗路，后屘去咗一间好正嘅餐厅、 啊。系啊，嗰间餐厅啊，真系咧，我咁大个女人。 不过我会同你分享地图上冇嘅美食。 国际自由行，逢星期四10点至11点 ，Mobile Radio， 唔使荡失路都可以上嚟分享一下嘅。 又翻嚟啦，聖女，我想讲咧，我哋今期咧，我哋好得啊！ 我系点得法先得噶？ 因为咧，你知唔知咧？其实可能广州咧，咪有个圣文化展嘅。 系啊，广州、深圳都有。 系啊，我哋而家终于有一个港澳嘅圣文化展啊！ 咦，咁几好啊！因为其实咧，广州、深圳嗰啲咧，据闻咧好笑噶、啊，话、我都可以贴翻嗰啲深圳圣文化展嘅相上去，我有金戒嘅。咁好笑噶、啊，话咧响个圣文化展隔篱咧，可以买嗰啲家庭日用品嗰条假捻同啲假捻开埋一齐，好捻好笑啊！真系。 今次就真系喺澳门啦， 系啦， 但我发觉咧，点解唔喺香港？ 始终香港嘅， 我觉得始终香港就真系太多 保守啲，会唔会？ 唔系保守啊，好烦嘅。其实你唔好话咩，你讲一件事出嚟都90几人，有90几人反对你噶啦。 但我哋成日讲唔到个题，呢、這个叫咩嘢咧？呢、這个就叫做亚洲成人博览啦 ，Asia Adult Expo， 简称就 AAE 嘅。咁咧呢个亚洲成人博览将会响12月。嘅5号至到7号，响澳门呢个威尼斯人一个好地方啊，去举行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咧系可以去睇嘅。咁 有咩睇先？ 有咩睇？ 正啊， 梗系好嘢睇啦。 通常我去亲呢啲即系咩？你头先讲深圳啊，澳门嗰啲都系好。 你想知道有咩睇呢？咁你就其实我哋呢一年四集呢都会介绍嘅。咁你想知道有咩睇呢？咁你继续听住我哋就得㗎啦。 係啦。 咁我哋而家介绍啲咩呢？ 其实呢即係入面好多参展单位㗎。但呢我都其实喺 forum 有讲过。我最想呢去睇呢个参展单位呢就係、是、呢个叫做毕加索啊真係。唔係毕加索喎、啊。我真係觉得好 劲啊！ 毕加索画画同呢个性文化展有乜关系？ 咁佢画画就正常画画，但系佢唔系用正常嘅用 方法 嚟 画 嘛？ 画啲春宫图。 春宫图呢啲太画到烂啦， 系啦，唔使啦，咁多影像照片唔使画春宫图噶啦。佢最 开估啦，开估啦， 佢就系用 J 画画 ，J J 画画， 系啦 ，J J 同埋呢个 Pat Pat 去画画， 点画？ 唔系 J J 波波，J J Pat Pat 点画先？ 其实我都想知佢系咪一定要勃起先能够画画？今日好惨，时常充血。 咁呢啲真系可能我哋要睇咗先噶咯。 系啦，同埋佢有冇包皮咧？我想知。 我觉得有保护好啲，可能会过长嗰扎嚟。 系啦，如果佢咧系有包，即系冇包皮咁，即系下咁硬啃咁，如果咁样咪好惨咯。咁 啲毛又点啊？ 系咯，即系会搞到原本好敏感又好唔敏感啊咁样咯。 同埋掂掂啲油墨咧，掂完呢只色掂嗰只色咁样咧，使唔使洗一洗佢先咧？嗰啲咧， 咁样搞法会发炎噶，做唔到嘢噶。 哇！真系笑死， 同埋佢系点讲啊？即系大范围咧，佢就用 pat pat 嘅，咁细范围咧， 即系啲咩海浪嗰啲啊， 系啊，海浪 蓝天嗰啲用 pat pat。 但我想访问下佢咧，会唔会即系画画下爆浆， 咪加息咯，浅色咗个笪就系啦，可能 画画下会爆浆勃起咁样。但我觉得佢真系好劲，在于咧，佢画嗰啲画系靓噶， 系啊，靓似噶，即系佢个网页嗰度咧都有有啲，譬如可能有幅相喺隔篱，跟住佢画翻咧，喂 ，OK 噶， 系啊，即系分分钟画手劲过 用手画 吓，用手画啊，用画笔画咁样噶， 系啊。 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啊！呢一个人，同埋咧，我真系想即系摸一下咧，即系究竟哇，佢如果咁样，佢个两粒睾丸系咪好劲嘅咧？即系， 好彩，我觉得佢应该会。 同埋咧，好衰啊！佢个网页咧，有啲相咧，永远都系遮住个重要部位嘅，但系就全裸咁遮住重要部位，好鬼衰啊！睇唔到啊，等你心痒痒咁样。 系咧，好就跟住就想知道究竟佢系勃起啊，定唔勃起？ 系啊，定还是究竟佢兜嘢系大定细啊？定系？还是即系原来是假嘅咁样，定还是佢咁劲啊？将粒画笔插喺个尿道， 好惊啊！ 系啊，真系我、好恐怖啊！都谂到，但系其实即系喺职场嗰度咧，系可以同呢一个画家咧去交流嘅、哦，甚至佢职场佢会喺佢嗰个摊位嗰度咧去帮你画埋、你， 即系你唔信我，你唔信我有几得？ 系啦，我就俾个章你睇下得唔得？ 我就画埋你噶嘛， 咁画俾佢画。 系啦， 咁点解我哋又要嗱？我哋介绍完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仲有啲笋嘢咧， 系 益各位听众。 笋嘢系点笋咧？就系、是、咧，话说我哋咧就即系好荣幸啦吓，获取呢个 AAE 嘅一啲 sponsor 啦，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免费嘅飞啦，同埋咧会有一啲。discount coupon 都个好几好噶啦， 嗱、 你入场100蚊咁，我 discount 咗50蚊咁样咧，咁就可以俾各位听众嘅。 咁我又想问啦，咁嗰啲免费飞同埋嗰啲 discount 飞有冇限定咩？因为其实佢日系咯五至七咁样，咁有冇限日子啊？ 哦，冇限嘅，咁只要咧嗱你。去到咁你可以去換飛㗎喇、我哋唔會話限住你邊一日咁樣囉、總之喺 within 嗰個 period 裏面你就可以去換飛㗎喇。 但啲免費飛有冇包啲咩 package 咁咩物體呀、 即係 入場。 即係其實同你俾錢入場一樣囉。 攤位嗰啲又唔使要俾錢嘅。 入面唔使俾錢嘅應該。但係又佢呢。 如果你去買嘢咁梗係要俾錢 啦。係啦佢呢就呢會有啲好興奮嘅嘢因為佢有好多成人嘅用具嘅製造商咧都有參展嘅，咁變咗咧，你可以買到最新、最勁、最正嘅用具 嘅玩具 啊！ 咁樣啦，咁嗱，我哋既然我哋有飛啊，咁我哋又講咗我哋係一年四集啦， 係 咁樣啦，咁。点样啊？我哋嘅参加办法系 参加办法嗱，你哋听完呢个节目都听到呢度啦，咁啊唔争在啦，你哋去埋 forum 嗰度，咁咧我哋咧就会公布呢个参加办法。如果你想攞免费飞嘅，咁当然要做多少少嘢啦吓。咁、如果你想攞个 discount coupon 嘅咧，就可以做好少嘢，咁你就可以攞到噶啦。咁、但系你。 最终都系要做咩嘢呢？你上我哋 forum 睇啦。 嗯嗯嗯嗯， 系啦。咁啊 ，forum 喺边度啊？唔记得咗啊！ 十八 十八 dot mobile radio dot hk 系啦，冇错啦。 唔系我喺度谂紧咧，用咩方法啊？不如咁啦，我哋 你先用 JJ 画一张相上 或者影一影噶嘛。 我影下你嘅 JJ 睇下长短系嘛，边个最长就 咁公平、啊。我哋啲女听众想去咁点啊？ 边个波够大啊？ 咁咪唔喂咁波一定大过。够嘅，咁应该有着数啊！唔系，不如我哋喺科林 咁样详细同大家话翻俾大家知啦。 系啦系啦，咁大家上去碌一碌，咁就知道我哋做紧乜嘢。 系啦，同埋大家要继续留意我哋呢个一连四集啦吓，跟住来三集嘅介绍咯。 嗯，总之我哋一集里面会送几多张啊？ 上科唔睇啦，总之有你着数嘅。 哦，咁大家记得留意啦。 剩女有几可呃过你先，系嘛？ 嗯，明白。 系咯。 好，咁我哋今次嘅介绍就去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一集继续讲啊吓。 好 啦， 拜拜。